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第二十一集。 我也明白你说的，但不是有点极端吗？ 极端？ 程在一边的眉毛挑了一下。 的确，善恶根据情况会有所变化，但是安全优先的前提应该是不可动摇的。我觉得这是优先于规则的。 不，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先建立规则。例如以后可能还会遇上其他人，如果不事先确定什么人可以接纳，什么人要排斥，就有引起混乱的风险。因为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那样的话也简单，只接受能跟我们协调的人不就行了？ 程灾还是不能完全认可，他摇摇头。 就刚才的接触，我大致能断定他是不能跟我们协调的人。 对吧？他可是以暴力威胁他人的家伙呀，或者说是那种人的同伙。 就是这一点，那种人也有伙伴。由于职业关系，我认为自己比起各位对那种人知道的多一点。他们呢，凝聚力强，等级森严，不允许背叛，这些都是很独特的。那种环境并不是没有协调性的人待的。 因为他们是黑社会啊，我们又不是黑社会。 那么黑社会为何能够聚在一起呢？ 那是 因为利害关系一致吧。 小峰从旁说道，接替哑口无言的户田。 而且他们谋求的方向一致，他们要从普通人身上掠夺金钱进行分配，地位越高分得越多，所以要往上爬，是这么回事吧？ 正是这样。 程灾满意的点头。 跟一般的企业一样，区别只在于获得金钱的手段是否正当。 是啊。 小峰若有所思。程灾继续说， 我也同意利害关系和目标一致是凝聚力之源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一起行动，也是因为大家一起容易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生存下去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帮不上任何忙，大家是因为好心才让我同行吧。 山西樊雄苦笑道。听到山西自虐式的说法，程灾报以微笑。 贡献并不只是看得见的，也有精神上的，跟很多人在一起心里才踏实。 这么说的话，那个人恰恰相反。你听到刚才白木太太的话了吧？她很怕那个人，这就是说在一起心里踏实的好处没有了，不但如此，甚至带来了坏处。 我也理解白木太太的心情，但是害不害怕纯属个人印象。我认为这样的感觉不能用于规则。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人身上有几点可能对我们是有利的。也许他带着我们不知道的某些信息，而且他看上去身体不错，这点也有利用价值，大家觉得呢？ 户田和小峰闻言没有作声。 简而言之，你的意思是在断定他是有害的之前不要排斥他。 有害也需要定义。 的确是这样，我想那就是威胁我们的安全吧。我们共同努力要活下去，妨碍这一点的人显然是有害的，危害到我们的人也一样，对吗？ 程灾用力点头。 正是这样。 可是也有假装老实的吧？刚才山西先生也说了，那种家伙很会表演。 他要想装就让他装，对吧，警察先生？ 听山西这么说，程灾严肃起来，摆摆手。 请别叫警察，跟职业已经没关系了，但就是这么回事。表演就表演，不要紧，他让我们看到的不必是他真实的面貌。 能那么简单定论吗？ 山西低声笑道。 不用担心，都这时候了还担心这一点挺滑稽的，因为咱们大家也并不一定都以真面目出现。你们大概都认为我就是个老人，但说不准原先是黑社会呢，或者是个小偷，那大家都接受了，理由是我后背没有纹身吧。 老人的话让两个前公司职员沉默了， 连东树也找不到反驳的话语。 重要的是，这个规则也适用于我们自身。 成灾环顾众人， 威胁我们安全的，危害我们中间某个人的，这种人要立刻排斥。从现在起，请大家牢记，这是我们的规则。 纹身男人再次醒来已是下午，蔡蔡美要给他测体温时，他身体一抖，同时睁开了眼睛。蔡蔡美吃惊地后退一步，或许想起了昨晚被他抓住手腕的事。 哦，醒了吗？ 成灾俯视男人，男人转过茫然的视线，停了几秒后轻轻点头。 啊，太好了，不是做梦还有人在。 你昨晚也说这样的话 是吗？可能是吧，毕竟一直是一个人嘛。 男人用右手揉入双眼。 我问过你是哪一位吗？ 嗨，我昨天晚上还告诉过你呢，我姓九我。 九我先生吗？我…… 男人把按着眼睛的手放到胸口，露出浅笑。 驾照、名片都没了。 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只是不知道名字不方便而已。 我是何赖。 何是三点水那个何吗？ 是。 赖呢？ 是赖户内的那个赖字。这些要紧吗？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头脑清晰到什么程度了。 还是比较清醒的。那位美女的名字还没问呢。 何赖向蔡蔡美扭过头。 如果昨晚不是做梦，这应该是护士小姐了。 我姓富田。 蔡蔡美小声说道。 富田小姐，冒昧问一句，我的情况怎么样？有好转吗？ 我正要给你量体温。 啊，我自己来吧，给我体温计。 蔡蔡美递上体温计，何赖把它夹在腋下。 口干得很，真想喝点啤酒。 哎，还是算了吧，我这儿有水。 成灾拿过一旁的塑料瓶。 我想喝啤酒。 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早点痊愈吗？而且常温啤酒也没什么好喝的。 何赖呼出一口气，神色缓和下来。 也许吧，常温的唐北里浓香槟也不行。 他接过成灾地上的塑料瓶，咕嘟咕嘟地喝水，喉结上下蠕动。 你说周围的人消失时，你正在堂口办公室，地址是哪里？ 在九段下。 何赖摸摸衬衣领子，咧开嘴。 啊，我的身份暴露了。我记得我没说过堂口这词儿吧？ 哼，你以前干什么，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你背上那个夸张的纹身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你首先要明白这一点。 何赖喝干了水，定神仰望成灾。 你是什么人？你目光那么沉着，不是普通的正经人吧？ 别说的那么怪，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如说再没有什么正经人或者黑社会了，我也好你也好，除了是一个人什么也不是。我想问你，从离开办公室后到今天，你在什么地方都做了什么？ 东奔西跑，跟哪里都联系不上，谁都不在，而且到处发生爆炸，还有地震暴风雨，让不上人活了。然后就逃进了这个地方。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不清楚，来到这里吃了一顿饭之后忽然不舒服了，后面就记不清了。 何赖一副思索的样子，从腋下拔出体温计递向蔡蔡美。他接过来看了看刻度， 38.9，退了一点，但往后可能还会烧起来。 真是的，这种时候感冒了。 何赖一脸难受地摸了摸脖颈，大概是咽喉疼痛。太医端着放有餐具的托盘走过来。 白木太太熬了粥， 能用火了。 蔡蔡美瞪圆了眼睛。 我找到了便携式瓦斯炉，还有煤干。 嗯，好，别被传染了，你把托盘放在那里，赶快回去吧。 听到成灾的指示，太医点点头，把托盘放在桌子上，返回餐厅。 新面孔啊， 等你病好了，我会一一介绍的。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的话。 成灾说着，把托盘拿到何赖旁边的桌子上。何赖懒懒地欠起身。 你说条件？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我们活下来的人正在共同努力生活，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不拒绝。这些粥你也尽管吃就是了，但是你必须要遵守我们制定的规则。 是要交会费吗？ 不要钱，但是需要出力，还有你的智慧之类的。 哼，出点坏主意我还挺在行的。 只要对活下去有用，我们就欢迎，但如果无法合作，或者有行为威胁到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会即刻排除你，然后你就得一个人活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了。 成灾说完，何来认真起来了，他点点头，目光锐利。 明白，我放心了，你的说法很现实，我以为会有更苛刻的条件呢。对了，你们当中谁是老大？是你吧？ 我们之间没有等级，任何事情都是尊重全体的意见做出决定。如果你要一起行动，也会尊重你，相应的你也得尊重大家。不用说也知道，大多数人对你是没有好印象的，之所以还接受你，是对你的人性有期待。有问题吗？ 何赖缩缩脖子。 没了， 只要保证遵守我们的规则，就可以一起行动，怎么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活不下去，我跟着你们。 你能保证遵守规则吗？ 我保证。 好的。 成灾把托盘推到何赖跟前。 欢迎你，这份饭是我们的心意。 很感谢，可没有什么食欲，我就心凉了。 多少也得吃一点，既然跟着大家一起走，不能尽早康复那可就麻烦了。我们有目的地，之所以延期出发停留在这里，是因为你在昏睡，请别忘了你在拖我们的后腿。 何赖欲言又止，最终默默拿起勺子舀了粥送进嘴里。 哎，3月13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是其他人消失无踪的日子。 这我知道，我想问的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有一部分人早就知道了？ 嗯，这话是什么意思？ 之前流传着一个说法，说3月13号不宜外出，所以高层的人取消了打高尔夫的计划，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什么大地震、掉陨石，不过具体的谁也不知道，我没当回事，结果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挺在意的。 成灾听着，不禁握紧了拳头。P13 现象的事在黑社会里流传，而成灾他们却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如今就在这里。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13，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